怀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照完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 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我是一个心地善良勤奋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青年导演毕志飞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因为遭遇到豆瓣评分低到 2.0， 被称为史上最低分的电影，导致上映4天就宣布撤档。因为认为豆瓣网人为操控评分，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北京实传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豆网公司公开书面赔礼道歉，删除影片的不实评论，而且还要承担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的索赔要求。日前，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而对于原告方的起诉，豆瓣网方面说，公司态度中立，从来没有过锁定评分、操控评论的行为。我们在上周四和周五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了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涉及到抄袭的那起案件。我们在本周四和本周五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关注一起和电影相关的案件。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为了梦想，我要勇敢拼搏到永远。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是一部由实传创公司出品，毕志飞导演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这部影片呢，是于2017年的9月22号在国内上映。百度百科当中是这样介绍这部电影的梗概的。 艾琳，怎么想拍这样的一段视频呢？ 好玩啊，这么巧呢，在海边能遇到您。本老师，您现在可火了，电影好感人的。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当时送了我一朵花。我叫文天阳，是海亚影视学院表演系的一名表演教师。 海亚影视学院近年来已经跻身国内著名影视院校的行列，他的表演系2013级的本科班呢，学生的形象艺术条件都格外突出，从入校伊始就备受学校师生的关注，被誉为准明星班。而由毕志飞所饰演的班主任文天阳是青年才俊，刚刚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认真负责。班里呢一共有17名学生，是8男9女，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性格各异， 有的学生家庭条件比较优越，有奢华的海边别墅，有游艇和跑车，而有的学生呢，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子女，还有的学生来自落后的偏远山区，还有些学生呢，是成长在单亲家庭当中。 大家好，我叫王毅，虽然拍过很多影视作品，但我认为我自己差得很远。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海亚影视学院取得不断的进步，将来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 在故事梗概当中说，这些学生呢，都在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为自己的美好梦想而奋斗着。演员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职业，经常需要建剧组和推销自己。学习表演专业的学生，也难免要比普通专业的学生与社会有更多更早的接触。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诱惑，影视圈里也同样复杂。而他们的青春美貌，也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士的目光。由毕志飞所饰演的文天阳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在四年的经历当中曾经沮丧过、伤心过，甚至是大痛过，而他们最终还是决心要闯入演艺圈并有所作为。这部电影在上映当天就遭到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的豆瓣网平台的差评啊，而且这个差评呢锁定为最差的评分，就是 2.0 分。石传上公司表示，这样的评分造成影片被公众误认为是极烂电影，导演被误认为是极烂导演，导致影院不予排片或是减少排片，公众不去观看，并出现了大量的谣言诽谤。最终呢，这部影片被迫在2017年的9月26号撤档，给石传创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名誉损害。 我的生日 party 够味儿吗？青春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那个女孩叫白洁，那个女孩叫蓝若曦，她们是我们班里两个平时开跑车的姑娘。就在上周，白洁刚刚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参加了她的生日 party。 谢谢，玩得开心。 表演系的学生彼此之间熟悉得很快，我们也都有着同样的表演梦想。 大家注意了啊， Your attention please， 大家玩得开心吗？ 开心。 那咱们请文老师说两句吧。 好。 这部影片的出品人、导演、编剧兼主演毕志飞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很大很大、啊、就是去年公映首日就 2.0 嘛，因为这等于是零分，能打出最低的分数、大家也没见过，所以说呢很多人就猜测说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就是智障啊，神经病，智商有问题、或者说是北大是怎么考上的，因为他这个分数本来就，其实我们电影就是说，我们不说电影多好，其实我们起诉也不是说电影好坏的问题，我们就是说要求对我们获得这个2.0等于零分的这个情况做公开说明。其实我们电影大家其实也知道肯定不是最烂的那个，但是我们分数就是最低的，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这种公开的，豆瓣它是这个平台嘛，它一公开澄清，好多的谣言诽谤就不存在了。你现在一搜我的名字，出现的全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智障、神经病。所以 说的是那个百度上， 对，搜我搜电影都是这样，所以有很大很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毕志飞导演对记者说，这部影片在正式在院线上映之前呢，曾经在一些高校当中呢进行了提前的放映，而且还专门邀请了专家学者进行点评。在提前放映当中啊，很多高校的学生呢表示很喜欢看这部电影，而且呢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为什么说这是一部至真至纯的商业和艺术，同时它的内容就是无情的、深刻的揭露商业社会对人生价值的一种扭曲。是看完了我第一句话，邀请你明年一定要参加金鸡奖，在众多的多重构结构当中组成一个和弦，呈现着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梦想，这是一个共同的基本主题。 这里面实际上也展现了这个学音的这个演艺圈啊，家长对孩子的这种选择， 群像叙事、多种关系、复杂矛盾的一个电影，我觉得这是特别考验导演的功力。 但是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部被专家极为看好的电影，居然上映四天的票房仅仅有200多万，而且迅速被撤档。在影片刚刚上映的一天以后呢，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就是这起案件的原告，就向豆瓣网发出交涉函，说一个青年导演花12年心血，认认真真给中国拍电影，被豆瓣网一天给毁了。后来呢，由于交涉没有结果，也没有得到豆瓣网的正式详细的回复，出品方呢，最终将豆瓣网诉至法院。毕志飞导演对记者说， 心理压力，因为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受过网络暴力或者网络谣言，他就猜测你为什么那么低的分呢，他就猜你是不是有问题。包括我们有过专家研讨会，其实他们给的评价是挺好的，可是观众就说肯定是不是这个买通专家了，他会各种猜测你。所以说个人的精神压力，包括对后面影片的创作，因为大家谁都不愿意和一个这个就是说最烂片的导演去合作啊，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就果断维权的这个就是初衷。 一部电影花了12年，要说这个时间呢也真够长的。当记者问起毕志飞导演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时候，毕导是这样说的。 嗨，就是可能每个这个电影学院的毕业生都有一个那个就是电影梦嘛，就是我也是一样，开始说实话我也并没有想说一下能取得多大的成果或者进展，就想咱说一步一步来嘛，就是所以说对这电影其实当时并没有多大的这种期待。拍12年是因为困难太大了，其实我也想拍快点，只是得不断的解决困难，所以导致就是其实主要是克服困难弄了12年。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2018年的8月22号的上午，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规定，今天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原告北京石传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 石传创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以及导演在豆瓣网平台遭到持续恶意攻击，而且大部分的评价和打分出现在影片撤档之后，属于跟风性报复性评论，给石传创公司造成了极差的社会影响。 那么该片呢，在2017年9月2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因为在上映当日足足有16个小时遭遇到被告豆瓣网平台锁定评分 2.0，造成了影片被公众误认为是极烂的电影，导演呢也被误认为是极烂的导演，影院不予排片或者说减少排片，公众不去观看，并且出现大量的谣言和诽谤，导致被迫于2017年9月26日宣布撤档的恶劣后果，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名誉损害。那么在影片上映的当日，因为遭受到被告豆瓣网平台锁定评分 2.0 的问题，那么原告也多次与被告进行了交涉，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详细有说服力的回复，反而在影片以及导演在被告平台上遭遇持续性的恶意的攻击，并且大部分的评论和打分呢，都是出现在影片撤档之后，属于跟风性的报复性的一些评论。原告被污蔑造谣碰瓷豆瓣，影片呢被网友流传为史上最烂的影片，豆瓣最低分电影等等，导演也被流传为最烂片导演，被告造谣诽谤，给原告造成了极差的社会影响。另外呢，总票房仅仅是230多万的影片，在被告的豆瓣网平台竟然有4万多条的评论，而且这些多数的评论呢，所述的事宜和事实都是不符的，极大的误导了公众，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同时，许多网络评论者造谣传谣，以侮辱、污秽等等一些语言对原告的影片以及相关人员进行诽谤， 被告作为网络平台的管理者，也未尽到有审查以及管理的相关义务，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因此，石船上公司提出了以下的诉讼请求。 原告北京石船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讼请求如下：第一，判令被告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影片公映首日16个小时被锁定评分2.0事宜，向原告公开书面赔礼道歉，并在豆瓣网及其官方微博等平台发布公告，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第二，判令被告立即删除所有关于《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影片的不实评论，停止侵害。第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公证费以及律师费。 毕志飞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呢，他有时候也经常会上豆瓣网去看一看豆瓣网的网友呢对于其他影片的评论，而且在自己的电影上映之前呢，也就这部电影有可能会被评几分有过一些预估。但是等到影片上映之后，豆瓣网出现的评分让自己一时难以相信，同时也是更难以接受。 有过，其实之前就知道，不就是实际上我之前也偶尔去豆瓣去看一下评分评论。咱们说句实话，现在观众都很忙啊，还有就是这个猫眼什么的，大家看电影之前肯定先看看评分。我可能只能看一部电影，我肯定是想选一个评分好的电影，评论好的去看，要不然我也不是专门研究电影的，我不必要每个都看。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这个2.0分，当时确实没有想到，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我开始还不知道这是等于0分，后来别人告诉我你这是0分，后来我们一看这不可能啊，这个上映的当天，说实话很多是关注我们的人上映时候来看的，他们也都是真实的观众，好多人其实里边的2、3、4、5就很多，但是只有几百条，所以说呢，但是显示是100%的异性，我们就特别的这个就是其实当时很愤怒，这是这个怎么会这样，是系统出问题了吗？所以就跟他们发了一个交涉，后来哎突然2.7，突然又没有分了。所以这种情况吧，就是作为当事人其实是觉得真的是感觉就是被开了一很大的玩笑，但是关键豆瓣一直不发声，他也不做任何的解释说明，导致公众不断的猜测我们，就是给我们扣各种帽子，就这个吧，就是没有办法就一直辟谣啊，就是这个起诉，这是这个的由来。其实我之前啊有一种那个预测，我其实没有对他有特别高的期待啊，我就是想反正第一步嘛，就是说哪怕给咱们一个这个比方说这个4分左右，我觉得我也能接受，3分多我可能也能接受。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咱们肯定是不断的提高自己啊，所以说就是好多人看完之后，用户上线了，我们看完之后说你这片没有那么烂呀、啊，这不是那么烂。我说你怎么可能是，怎么也不会是最烂的片，可是现在分就是最低的，这就是一个就是非常的那个就是好玩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想声明，其实我并不是说对自己评分有多高的期待，所以说其实我当时的一个预测啊，其实可能在这个4分左右。 毕导对记者说，自己发函跟豆瓣网进行交涉的消息呢，被报道出来以后呢，非但没有遭到一些网友的支持，反而遭到了大量的豆瓣网的粉丝的攻击。 就是因为我们跟豆瓣有这个纠纷嘛，反正之前影片也是，只要跟豆瓣有交涉，就会招来豆瓣网友的这种就是对你的这种攻击，说你碰瓷啊，总之他们粉丝太多了，所以说我们还是遭受到了不少的这种批评攻击啊，就是嘲讽，说这植物人看了之后醒来把电脑砸了，大家知道这肯定是，这就是一种调侃。包括好多人说你为什么没有负分啊，就是他就大家可能喜欢豆瓣平台，我能理解，但是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咱们客观，对吧？其实每个平台都会不断的完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针对石传创公司的起诉，豆瓣公司表示，豆瓣电影评分不存在锁定机制，涉案的影片的评分是由网友根据自己对影片的评价自行打分形成的分数，而且评分系统会定期自动更新计算，纳入最新的评分意见。 豆网公司从未锁定涉案影片的评分，豆瓣网的电影评分是动态变化的，评分机制也不存在锁定机制。本案中，原告主张因涉案影片在上映当日足足16小时遭遇豆瓣网平台锁定 2.0 分，造成了不良后果，给原告造成了名誉损害。事实上，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影片在豆瓣网锁定为 2.0 分。豆瓣电影评分的主旨和原则是尽力还原普通观影大众对一部电影的平均看法。为此，豆瓣电影评分以一人一票的形式，采用大众评分的简单算术平均的方式计算出总评分，没有权重差别。为保证评分结果的客观公正，在计算总分时，评分系统会过滤掉非正常评分。非正常评分主要包括评分行为被系统判定为操纵、水军、评论内容违法违规、不在有效期内的评分，以及评分的用户账号信用不足等情形。豆瓣评分系统不存在锁分机制，涉案影片的评分是由网友根据其对影片的评价自行打分形成的分数，且评分系统会定期自动重新计算，纳入最新评分意见。若出现给影片打了五星但评分没变的情形，则是因为打分行为被判定为非正常评分，或者评分变化值过小而未予以显示。因此，即便涉案影片在某一时间段评分未发生变化，也不能证明豆网公司锁定了评分。事实上，豆网公司从未锁定任何一部影片，包括涉案影片的评分。豆网公司始终以尽力还原普通观影大众对一部电影的平均看法作为宗旨与原则，为社会提供中立的评分服务。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豆瓣评分不与商业行为有关，对任何影视剧或其出品方的偏好、偏见或者其他丧失中立立场的行为，极端不符合豆瓣网的职业伦理与道德，也不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 而且豆瓣网还认为，所有对于电影的评分都是网友自行打分的结果，不代表豆瓣网的观点，豆瓣网也对此并不干涉。 涉案影片的评分与评论均是用户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豆网公司的行为。豆网公司的行为与原告的社会评价或名誉是否改变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依照原告逻辑，其名誉被损害，首先应证明涉案影片质量好，具有良好的声誉，其次要证明因豆网公司的原因导致豆瓣网评分评论严重不符合该影片质量及应有声誉。原告不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根据豆网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除豆瓣网用户外，多数公众均认为涉案影片质量不高。涉案影片获得了金扫帚的最令人失望影片奖。 IMDB 网站上对于涉案影片的评分为 1.0， 评分较低，网络上对于涉案影片的诸多评价均较低。 我是赵虎虎，赵虎虎就是我，山东壮汉。 Hello， 大家好，我叫白洁，来自北京。 我是一名来自英国的中国人，我叫冷成风。 2018年的3月26号，第九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呢是正式的颁布。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捧走了最令人失望电影奖项，而导演毕志飞捧走了最令人失望导演的奖项。在金扫帚奖颁奖之后不久，2018年的5月30号，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的导演毕志飞在微博给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彻查豆瓣的不公正评分。一天之后，就是5月31号，毕志飞发布了致国家电影局的一封信，说豆瓣恶意评分，自成体系，毁谤自己的电影。而豆瓣网代理人在法庭上说， 网络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都是比较低的，因此不能够证明涉案的影片质量好，具有良好的声誉。而且斗网公司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为用户提供中立的影视剧的评分评论服务，是诸多社会评价体系之一。豆瓣网从来没有主动宣传过这部影片的评分评价，原告方的社会评价以及名誉无论是否改变，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都和豆瓣网没有关系。 如前所述，豆瓣网平台并未锁定涉案影片的评分，涉案影片的评分评论是由网友基于对影片的感受而进行的评价。三、涉案影片在豆瓣网上的评分评论与原告主张的公众误以为影片是极烂电影，导演是极烂导演，公众不去观看没有因果关系。在公众的判断方面，首先只有部分公众会使用豆瓣网或参考豆瓣网的评分评论，其次公众在做相关判断时，豆瓣网的评分评论只是可能的参考因素。涉案影片的豆瓣评分并不决定公众对涉案影片的认知，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众的判断依据是豆瓣网的评分评论或者是唯一依据。在公众的行为方面，根据豆网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豆瓣评分高低与公众是否选择观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豆瓣评分高的电影也会出现低票房的现象，而豆瓣评分低的电影也会出现高票房的现象，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涉案影片在豆瓣网上的评分评论与原告主张的影片不予排片或减少排片、被迫宣布撤档等没有因果关系。豆网公司认为，影片排片撤档与否是由各影院根据诸多因素决定的，而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影片的质量，即影片本身能否吸引观众为观看而进行消费。如前所述，多数公众均认为涉案影片质量不高，且根据公开信息得知，涉案影片拍摄12年，多次撤档。由此可见，涉案影片的排片、撤档等均与豆网公司无关，豆网公司的行为更不可能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豆瓣网上对涉案影片的评分评论是网友根据自身感受对影片进行的评价，未侵犯原告的名誉权。涉案影片评分的高低、评论的好坏，均是网友根据影片质量结合自身感受进行的评价。原告作为涉案影片的出品方，无论是从提高影片质量、促进影视行业良性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促进文化传播等角度考虑，均应接受大众对涉案影片的客观评价。原告不能因评分低或者未达到原告预期就认定侵犯了原告名誉权。豆网公司认为，从常识判断，一部影片的质量、片方宣发行为、演员阵容等因素决定了社会上各类的评分与或评价、排片及票房等结果，而不是相反。豆网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中立的影视剧评分评论服务，是诸多社会评价体系之一。豆网公司也未主动宣传涉案影片的评分评价，对涉案影片的评分评论是由影片质量决定的，原告社会评价及名誉无论是否有改变，无论是变好或变坏，均与豆网公司无关。原告的社会评价或名誉是否改变与豆网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 这起案件接下来会如何的发展，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另外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